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桥镇是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，此处有大片大片的耕田，入了冬也能见青绿。此时元宵已过，个别胆大包天的心眼已从枝头发出，叫嚣着要在春天里独占鳌头。林叔此前没来过唐桥镇，他对这里最深的印象不是山水树木，而是…… 我姐说这里的脱炉饼和雪脸瓜特别好吃，她还会做，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，前给我做过一回，又香又脆，里面还会夹些春天的野菜，要是有猪油或者菜馅一道，嘿，那就更香了。嗯，好吃。 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林叔就捏着一块刚出炉热乎乎的脱炉饼，伸长脖子咬一口，露出被烫舌头和香气充斥感官的矛盾表情。相比之下，月定堂就斯文多了，他选择一手用筷子戳住饼，一手掰下一小块，轻轻吹口气，待凉些再送入嘴。至今他也说不明白自己为何就鬼使神差，大清早天还没亮就去了医院。也许是前晚睡眠不佳，索性早点起床，也许是惦记学校里还未批改完的学生论文，又或许是觉得姓林的太折腾，想早点去把他接回来，免得他撞上了程先生又闹出什么变故。谁知道月定堂看见的不是活蹦乱跳的灵书，而是一封求救信。当时月定堂的第一反应是灵书在作弄他，但想想似乎又不合情理。为着这一丝的不合情理，月定堂直接大清早敲响市局局长的家门，让他派人跟着自己，循着灵书离开的轨迹一路找。也多亏林叔容貌出众显眼，不少人印象深刻，终于找到这列火车上。是以月定堂今天唯一吃上的食物就是手里这张脱炉饼。别说林叔把它吹上天，就算啥也不说，肚子饿的人就连喝白开水都能喝出三分甜味。林叔那头一张饼下肚，微微饱腹，已经开始向饼店老板娘打听情况了。老板娘年过四十，犹存几分风韵，在林叔他们刚进来时就盯着林叔的脸目不转睛好一会儿。月定堂眼尖地发现老板娘端上来的一盘脱炉饼，其大小和数量似乎也比别桌多一点。 老板娘，咱们这镇上有一个叫东春里的地方吗？ 你找那地方做什么？ 本是闲话家常的一句话，老板娘却瞬间有些色变。林叔瞧在眼里，不动声色。 哦，我有个远方亲戚住在那里，都是长辈们的交情了，到我们这一辈我见都没见过，可家里长辈让我过来烧东西，这天再怎么冷我也得跑一趟啊。您要是知道给我说道说道。 这镇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个大凶之地，打从若干年前冬春里一场疫病死了不少人之后，那里呀就只剩下一户人家了，还是一个女人。这女人前年不知从哪抱来了一个婴儿，就在那儿养着。有人说她是偷了别家的孩子，也有人说她是从坟堆上捡来的鬼孩子，所以平时没事儿，没有人愿意靠近冬春里的，那里呀也没有新人家搬进去。哎，要说可怜，那寡妇也的确可怜，但奈何他命太硬，那孩子呀都不知道会不会被他给克了去。 林叔跟月定堂对视一眼，他们本来以为冬春里很大，找起来费劲，谁知只有一户人家，确切地说是一个寡妇和一个孩子。何佑安给他们留下的谜题是不是可以很快解开了？两人再没了吃饼闲聊的心情，林叔随口打发老板娘几句，就循着对方所指的方向启程。 冬春里几乎就在郊外了，今日天色阴沉，加上老板娘刚才说的那番话，还真有点鬼气森森的氛围。林叔他们走过的几户人家都已经凋敝多时，没了人口，连屋子都是敞着的，院子里不知蒙了多少灰尘，更无论那半掩的门后光景了。唯一一户尚算干净的人家，自然就是老板娘所说的绝户寡妇了。他们站在院外张望时，里头正好也有人推门出来，中年女人后面还跟着个小孩子，面容清秀，大花棉袄，分不清男女。让林月二人意外的是，女人看见他们的第一句话不是询问他们的姓名和来意，而是咦了一声： 你们来接人了？ 面对中年女人的疑惑，林叔玩了个小心眼，他没说自己是来接人或者不是来接人的。 大姐，我们先进来看看，不知方便不方便？ 算了吧，我这里是寡妇绝户，不吉利，你们别进来的好。 无妨，我们不介意，现在是新时代了，都在提倡科学民主，这些子虚乌有的迷信之说我们都是不信的。小朋友你好啊。 小孩子见有生人进来，连忙躲到女人后面，抱着女人双腿，怯生生探头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里不知倒映谁的影子。林叔心头一动，下意识冒出一句： 这孩子是姓何吧？ 是，你们果然是来接人的吧？上周何小姐托人给我捎口信儿，说很快有人把孩子接走，我还想将孩子多留一段时日，没想到竟是不成了。打从他还是襁褓小娃娃的时候，我就养着了，到现在不是亲妈也跟亲妈一样了。 林叔越听越发觉得这孩子与何有安渊源匪浅，甚至有可能孩子正是何有安的孩子。但何有安虽然结过婚，却没听说过他跟梁昼诞育儿女，这个孩子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 何小姐有没有跟你说过来接孩子的人是什么样的？ 林叔弯下腰逗孩子玩了一会儿，他手里头没玩具，亏得一张皮相在那里，小娃娃逐渐放松警惕，不多时就已经肯依偎在林叔怀里玩耍了。但这句话一问，女人陡然警惕起来，目光在林月二人之间来回游移。 你们不是来接他的？何小姐说来的是两个人，一个姓林，另一个 姓月。 何小姐说一个叫月定堂，另一个叫林叔。是，那就对了，我就说何小姐不会骗我的。 可这几句话却更将林叔和月定堂的疑惑调动起来。何佑安不仅仅料到自己会出事儿，还料到林叔他们会找到这里来，甚至早就交代好女人让孩子给他们。可他凭什么笃定林叔他们一定会带走孩子呢？林叔忽然想起何佑安放在汇丰银行保险柜里的那些遗物，也许那里边会有他们想要的答案，但现在还是先解决孩子的事情。 何小姐还跟你说什么了？ 没说什么，她从没来看过孩子，只是托人偶尔送钱送口信过来。关于孩子的来历我也一直是保密的，镇上的人都不晓得，还以为我是从乱葬岗捡来的一父子。 这孩子是她的吗？ 应该是吧，我真不晓得，您就别问我了。他只是托人来告诉我，说你们会来把孩子接走，再给我一笔钱。老实说，要是没有他给我的钱，这孩子我真养不起，也真是舍不得他。要不，你们再像何小姐那样，定时过来送些东西，这孩子我可以继续帮你们养着。 何小姐答应给你多少？ 不知何时，岳定堂已经站在林叔身后。女人似乎有些怕他，闻言抿了抿嘴，用手指比出了一个数。岳定堂直接从口袋里摸出几块银元。 这些你先拿着，我们现在身上没带太多，回头再让人给你送过来。 林叔蹲下身与孩子平视，孩子反应有些迟钝，也许是跟着女人常年不见生人的缘故。以女人在镇上的处境，孩子放在这里自然足够安全，无人会上门。 但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成长显然也不是好事。如果林叔他们没来，再过几年这孩子大一些，性情成型，想必也半废了。这可能就是何佑安希望他们把孩子带走的原因。 你叫什么呀？ 这孩子叫何苦，他还不会说话，平日里也木讷些。 何苦？哪个苦？ 还能是哪个苦？吃苦的苦呗。 好怪的名字，有哪家长辈会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呢？这何佑安死了也不让人安生，一个局将他们套进来，现在又留下无数谜题。他好像吃定了林叔的好奇心，非让林叔抽丝剥茧，一点点去解开。林叔很想不如他所愿，但该死的好奇心还真让他没有转头就走。何苦还不会说话，连走路都不利索，得有人牵着，不然自己会跌倒。林叔索性把他抱起来。 何苦，我们走吧，来，叔叔抱着你。 何苦却很舍不得女人，趴在林叔肩头往后看，眼泪吧嗒吧嗒的掉，像个不会说话的瓷娃娃。女人也红了眼眶，追几步上来，又不敢抢人。 你走吧，我养不起你，你跟他们去，他们会好好待你的。 未免招摇，林叔他们离开唐桥镇的时候，就不再去刚才那间托炉饼店了。行色匆匆，活像做贼。孩子则被毛毯裹着抱在怀里，小小一个，不细看还以为是包袱。等回到上海，林叔才发现自己带回了怎样一个麻烦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